时间约的是下午，石毅刚好那天要找人谈点事，地方离一鸣家不远。所以结束之后，他看时间差不多了，干脆直接开到一鸣家。按了半天的门铃，就在他差点以为家里没人的时候，一鸣才有点狼狈地来开门。身上全都是泡沫，额前的头发被夹子夹了起来，整个人看着都很怪。 你在家干嘛呢？ 怎么这身打扮呢？英明皱了下眉，示意石毅进屋，然后转身往浴室走。 操，给妈洗澡洗得我浴室都要被毁了。 石毅跟在他后面，听他这么抱怨才跟着进屋。果然浴室里一只半身泡沫的猫张牙舞爪地蹲在角落里，瞪着再次开门的英明，表情很诡异。 你养猫？ 上次他在这里住的时候没发觉呀。 其实是朋友的，说是搬家不方便，所以放在我这养，结果一放就再也没要回去。 英明一边说一边往猫那边走，看着猫戒备的又要伸爪子，立刻有点暴躁。 你再敢挠我一下，我就把你丢回耗子那里。 不知道这猫是真的听懂了，还是被英明一吼吓到了，竟然真的老实了一点，爪子缩缩伸伸的，但是没敢再动。头一次看见英明这样，石毅忍不住笑了一下。 你还挺逗，跟他吼他听得明白吗？ 养这些养久了都有点这个毛病。 英明把猫捞起来，抹了一点沐浴液，继续给猫洗澡。裤子已经差不多都湿了，浴室里东西翻得看着挺凌乱的。不难想象刚才那场洗澡攻防战进行的有多惨烈。 这猫有名字吗？ 以前叫什么我忘了问，我管它叫烟圈。 哈哈， 石毅忍不住扬了下眉，这还真像是英明会起的名字啊。英明给猫洗澡，石毅就靠在门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他聊天说话，反正也没有多久的时间。好不容易洗完了，后来英明抓着烟圈在沙发上吹毛的时候，石毅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你家这猫是不是有点面瘫啊？ 怎么觉得从头到尾就一个表情啊？哪怕是一开始张牙舞爪的那样，跟现在窝在英明腿上被吹毛也差不多是一张脸。英明掰过猫脸研究了一下。 有吗？ 烟圈对此的反应是伸爪子扒拉了一下，不满意的甩了甩尾巴，直接跳下了沙发。英明也没有搭理他，把吹风机关了，然后站起来准备回卧室换衣服。 你等我一会儿。 行。 第二次进来这个房间，感觉和上一次截然不同。石毅四处看了看，发觉之前他看到放奖杯的那个橱柜里还有几张大概是英明小时候的照片。你是觉得好玩，盯着看了很久。等到英明换了衣服下来，他才回头问了一句： 这是你小学的时候？ 是我初中。 你果然小时候长得就显小。 其实个头并不矮，但是大概因为有点瘦，五官相对又比较少年，所以轮廓上真的不太好判断年龄。英明随手指了一下： 喏，这个是我毕业的时候拍的，后来就没再怎么念书了，这张才是我小学的时候。 小学那张照片很旧了，几个男孩抱在一起滚在雪地上，不仔细看几乎看不见英明。 你小学的时候长了张初中生的脸，结果二十多岁了还是一张初中生的脸。 石毅看了半天下了这么句结论，结果英明眉头一皱。 我操，你坏人真好听。 都差不多看了才满意的直起身，石毅对英明的不满只是笑着扬了扬眉，然后转身看见对方的头发又忍不住愣了一下。 你就准备这么出门？ 怎么了？ 英明皱眉低头看了一眼，没觉得哪里不对啊。石毅伸手把他头发上的夹子拿下来。 顶着这玩意儿你不难受啊？ 对方这才注意到自己忘了摘。 刚才给烟圈洗澡的时候嫌碍事就给夹上了，忘了弄下来。 给剪了不就得了？ 头发长 有时候也麻烦。其实十一的概念里不太能接受男人头发太长，总觉得显得别扭。不过一名长发不难看，跟他个人的气质很符合，一点也不觉得女气或者装逼。一名随手爬了爬头发，耸了下肩。 有时候拍戏导演要求长发，我已经懒得剪了，需要的时候再说。 毕竟是剪头发容易留头发难，所以平时英明都是留着头发做造型储备。这些基本上十一是不太理解的，不过反正他也就是随口这么一句，谁也没有往心里去。董晓在那家医院离英明家里有点距离，这个点路上是最堵的时候，所以他们刚上环路就被堵得动弹不得。看着前头一望无际的车队，十一有点无奈地摇了摇头，随手打开 CD。 正好，我把歌给你拷了。 英明从兜里拿出事先弄好的 U 盘。 本来想说下回有空见着的时候再给你，现在刚好。 你们那个六个句号乐队的歌？ 嗯，还有几首 demo， 我觉得不错，就全弄里头了。 十一车里配置的音响是顶好的，所以音乐的效果非常不错。第一首歌，十一那天在剧场听过，还挺喜欢。有了点缓解情绪的东西，这一路上虽然堵，但是好过了一点。40分钟的车程，一共开了一个半小时。两人出门的时候，天还大亮着。等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天色渐暗。医院里都是往外走的人。英明问了病房具体的位置，然后跟十一两人一前一后的开始找。幸亏 VIP 病房总共也没有几间，所以没有花多少时间。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头嚷嚷： 滚，别他妈的来烦我。 这声音虽然有点哑，但是听得出来是董晓。十一看了英明一眼，回头推门进去。董晓旁边站着一个年龄不小的女人，刚刚被骂完，表情有些畏缩。看见英明和十一这么推门进来，下意识地往旁边侧了一步。虽然光线并不充足，但是从门口的角度还是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董晓脸上的伤疤。不能说多狰狞恐怖，只是太过醒目，几乎是无法让人忽略的明显。董晓显然也没有想到英明和十一回来，下意识地皱起了眉。 你们来干什么？ 过来看看你。 董晓似乎觉得这话很可笑。 看我？看我有多倒霉吗？都这德行了，还有他妈的什么好看的？ 倒是旁边那个女的悄悄抹了下眼角，然后表情尴尬地看着英明。 你们两个是小小的朋友吧？快来坐。 结果她话还没说完就被董晓打断了。 朋友？你儿子这脸这伤全都是这人害的，鬼扯什么朋友。 董晓吼完转头，表情愤恨地瞪着英明，后者只是没什么表情地拉了椅子坐下。 看来你撞的确实不行，脑子越撞越糊涂，你到底怎么搞成这样的你心里有数。不是我，你这条命已经还给老天爷了。 当初是谁爬进车里把人拖出来的？这么快就失忆了？董晓心里很清楚英明说的是事实，但是心里就是压不下这口气。他咬牙瞪着十亿和英明，恨恨地挤出句话： 我他妈的宁愿你没救我。 这句话说出来，其实在场的人并没有意外，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爱听。最先出声的是他妈妈。 董晓，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他说话有一点口音，大概是因为有外人在场，不好意思把话说得太开，只是有点焦急生气地看着董晓，扯了一下他的袖子，结果被董晓躲开。 我说的是事实，妈的，现在搞成这样，我还不如死了痛快。 你要是死了，最痛快的绝对不是你。 这次接话的是十亿，他笑着站在英明后头。刚才董晓的妈妈给他拉了椅子，但是他没什么兴趣坐在医院里。 威赛现在唯恐不能把一切的毁尸灭迹，你要是死了，倒是给不少人省了麻烦。 他不是英明，对董晓说话他不需要斟酌用词。大概是没有料到十亿会这么直接把威赛扯出来，董晓的表情很难看的僵了一下，半天没动。 窗外的天色已经越发昏黄了，照进来趁着蓝色的窗帘布渲染成了一种很怪异的颜色。病房里的气氛很压抑，没人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直到最后，董晓才恨恨地捶了一下床边。 妈的，滚出去！ 他说完抬头，眼底狼狈和愤怒兼而有之，感觉眼底都是血红血红的。 都他妈的给我滚！ 然后就如同英明和石毅最初来的时候那样，他开始歇斯底里的怒吼。大概是经常这样，吼这么大的动静，也没有半个医生护士进来看一眼。石毅和英明彼此看了一眼，然后英明站起来，没多说什么，转身出了病房。倒是石毅在临走的时候补了一句， 董晓，威赛那个合同英明到现在都没钱。 然后也没管对方的反应，带上门就走了。病房里，董晓咬着后牙，瞪着被风吹起来一飘一荡的窗帘，半天不说话。